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殷超。在2018年，除了每天晚上10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之外，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全新推出的一档综艺娱乐节目《好歌会说话》也和大家见面了。欢迎关注，关注有奖。今天我带来的是一首小诗《北京》，分享给大家。作者陆地。坐北朝南德不孤，千年胡汉帝王都，龙涎幽烟侵渤海，紫气东来醉屠苏，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连线的是李工程师。李工程师，你好。 你好，中午好。 哎，中午好。我和我的搭档袁一也祝您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李工程师。 哎，也祝你们新年快乐，你们也辛苦了啊。 李工程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时段要听一听您对近期咱们旅游天气有哪些给大家的重要提示，好吗？请您跟大家聊一聊。 好的。如果说在国内旅游嘛，那这个信息就比较多了。我们先来说说国外的一些个状况。最近几天可能听到词儿最多的就是北美的暴风雪和严寒的天气。那么今天呢，就这个纽约来说，它是转淡的这个好天，今天应该是晴天了，但是气温是比较低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它还是报到了零下6到零下8度。当然像那个昨天晚上它的气温达到了零下10几度，它的最低气温在历史上是曾经达到过零下17度。这个也说明这最近两天也是比较冷的。那么这个前两天说到北美的天气的时候，就要说到它这个降雪啊是比较这个连续了几天的暴风雪，所以有的地方积雪的厚度，我从资料上看到已经有的达到了1.5米的深度，这可能是靠近这个五大湖地区，因为那个地方往往在这个季节里边，特别是圣诞节前后这段时间，也是它暴风雪来的比较这个多的，频率也比较高的这些地方。那么之所以这次的极寒天气是出现在北美，当然 是因为啊，在北极地区有一股比较强悍的冷空气光顾了这个地区有关。那对于像想去欧洲旅行的朋友来说，那冬天的欧洲啊，尤其是地中海地区啊，因为有一个地中海的气候，所谓地中海气候就是它的冬季啊是多阴雨的天气，这个地方比较潮湿，基本的温度呢，像比如说像罗马，基本上白天最高气温是在10到1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6到8度之间。虽然这个温度好像并不太低，但是呢它时常的下雨，所以见到的阳光的时间，像罗马平均在这个季节基本上一天有3到4个小时能见到阳光，平均状况这是。 嗯 嗯， 所以呢到那个地方去旅行，温度你看着并不是太低，但是你感觉到了是那种湿冷的天气。 嗯 嗯 啊，最近两天啊，像欧洲呢大部分地区还是以阴雨天气为主，气温呢也基本上白天气温也会上到10度以上，夜间气温呢是在个位数， 嗯， 基本上都是属于这样一类的天气了。 嗯，李红老师，那么刚才提到的是美洲和这个欧洲部分，接下来咱们说说咱们身边吧，亚洲，包括咱们这个北京的周边，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我们简要的跟大家再说几句好吗？ 哎，好的。那对于咱们北京来说，最近几天天都是好天气了。那么现在出去旅游，可能是选择滑雪的地方可能是比较多，比如说咱们往张北这个方向走，是崇礼，这个温度呢是要稍低一些，夜间的最低气温基本都在-20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10度上下。那么如果说北京咱们城这个郊区这些地方，那温度呢比城区的温度要偏低3到4度，所以呢虽然稍冷一些，但是呢天还是不错的。那么如果说再远一点的话，你这个往东北方向走，那当然是了，像哈尔滨今天的最低气温昨天夜间最低气温是到了-23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10度以下，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谢谢李工程师在新年第一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实用的旅游天气的信息， 而且包罗万象的。 嗯，再次祝您新年快乐，李工程师，那我们下次见好吗？ 好，下次见。 嗯，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1:08，环球旅行家在2018年1月1日第一天，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毅。 您好，我是张帆，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嗯，刚才我很激动的听到了袁毅在环球旅行家2018年的第一声。 因为我们2018年把环球旅行家的从大片头到每一天的小片花全部都做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升级和更新。 也就是说声音有更新鲜的内容了。 而且我们自己也都还挺期待能够在就是直接在播出的时候听到这个制作好的片花，虽然之前您听过很多遍。 这是第一次跟大家在这样的状态下共同收听。 对。 嗯，那今天是2018年新年的第一天。其实从早上开始可能问候新年快乐的已经是有无数次了，但是我们 抢红包。 对对对，是。手气怎么样啊？昨天 手气非常的差，我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今天还在捣鼓呢，一直到今天让所有群里面的红包，我的平均抢到就是2块钱。 哎， 别人都是几十，我是2块，你知道那差距吗？ 嗯，这就是环球旅行家的度量。

时刻的这个关注他的一些人们得到的信息，一直到今天的回顾，所有的这些热情呢都告诉我们2018年将是一个开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 是，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活动是来自昨天晚上的永定门的现场。我相信昨天可能在那附近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这个跨年倒计时活动当中的热情，包括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冰雪文化旅游节也正式开幕了。 对，2018就这样全新的向我们打开了。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关于旅游方面我们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在今天的旅行情报室当中也要一一分享给各位。那听完了从昨天跨年的现场发布的消息之后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国家旅游局日前发布的2018年元旦假日的一个旅游指南。 虽然今天是元旦小假期的最后一 天、 但是呢我相信更多的朋友的新年计划才刚刚开始。那么我们看一看国家旅游局呢是综合中国旅游研究院居民出游意愿调查和历年元旦假日旅游市场特征，得出了一个这样的报告。那居民元旦假日出游意愿呢是十分强烈的。昨天可能参加跨年倒计时活动的朋友们也在其中啊。都市周边休闲游市场呢是逐渐升温，而温泉、滑雪等等特色的旅游产品预定是相当火爆。元旦期间呢，预计全国接待国内游客将达到1.35亿人次，同比增长12.5%，实现国内旅游收入将达到765亿元，同比增长12.7%。 调查显示，2018年一季度居民总体旅游意愿达到了83%。其中选择一月份出游的超过1/4。 有没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多数居民的假日会选择周边的短途游，自驾车也成为首选的交通工具。当然，合家团圆依然是重要节假日的一个主题。父母和孩子、儿女和老人共同出游人数是增多的，家庭游、亲子游备受青睐。随着气温降低，老少皆宜的温泉度假游产品普遍热销，预计假日期间会迎来大量的游客。 那么元旦期间呢，这个反季温暖游和冰雪游的热度是比较高的。我们老实说嘛，两极哈。那以避寒为主题的南方旅游目的地热度不减，滑雪、滑冰、赏雪等等冰雪特色主题游呢，则为北方地区带来大量游客。这个调查当中还显示说，像咱们的三亚、哈尔滨、厦门、杭州、张家界、昆明，还有咱们北京，在全国元旦假日热门旅游目的地当中排名都靠前。 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2018年一季度的整体居民的一个旅游的大致的一个状态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地域扩大到京津冀的范围。在京津冀范围当中呢，将会实施的是144小时过境免签，53国旅客可以停留6天的时间。 敞开大门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从12月28号开始，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联动实施部分国家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的免办签证政策。那么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之后呢，来自全球53个国家持有有效国际旅行证件和前往第三国或者地区联程客票的外国朋友，可以选择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口岸、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口岸、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口岸、北京铁路西站口岸，还有河北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口岸以及河北秦皇岛海港口岸中的任一口岸入境或者出境，并可以免办签证在经济行政区域内停留144小时。 有业内人士分析，外国游客凭有效证件和机票在这三个地方任意停留天数不超过6天都是可以免签的。这也就意味着外国旅客可以坐飞机从石家庄入境，从京津乘机出境，或者坐飞机从京津入境，从石家庄出境都是可以的。 对，方便了。 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空时刻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呢，这样一个政策的实施也会吸引到国内外航空公司在石家庄机场开通更多的国际航线。 对，那这样一来呢，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方便了很多外国朋友走进来。 对， 其实啊，在这后面的最后一句我觉得特别的有实用价值。它也意味着今后咱们可能出境啊也有更多的一些便利的口岸了。 最后的受益者还是咱们嘛。 没错。以后大家不用再拥挤了啊！如果你想选择任何地方去坐国际航班的话，其实在咱们京津地区啊，越来越多的口岸都会提供给你这样的便利。 以前说北京机场如果买不着合适的机票的话，去天津可以试一下，便宜又划算， 是 时间还合适哈。 我跟你说吧， 石家庄也是好选择， 我是验证过的， 是吧？ 那今后呢，可能这个方便的地方越来越多。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咱们身边，北京咱们的市属公园，据说现在这个冰雪热情是越来越高，是不是在咱们说的去年啊，一说昨天都是去年了。去年你有没有在咱们北京市内 玩过这个冰雪的项目呢，上一周伴随着紫竹院公园的首届欢乐冰雪季的开门迎客，北京市属公园第四届冰雪游园会也正式启动。 这是最适合，就是北京市属公园的这些冰雪项目是特别适合带小小朋友去的。 对对对对对， 就他还不会踩上雪板，但是可以去亲近大自然，去感受雪那种低温的气候。 嗯，你说这个我最相信。因为 我也有发言权， 我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冰雪爱好者，但是由于孩 子还 小，所以没有办法带他去更远的地方。 对， 他的一个计划就是，哎，在这一年当中，需要跟孩子亲密接触的就是在室内的冰雪项目， 先培养他这种对于雪的亲近感。 是。 那这一届的冰雪游园会，我们预计一下，开放的有11处冰雪运动场地，包括有自然冰场、人工雪场和冰场三种类型。 嗯。 那现在气温越来越低了，市属公园陆续开放的冰雪活动面积也会接近百万平米，达到历年之最。 对，市公园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啊，年前陆续开幕的紫竹院、陶然亭、玉渊潭等等市属公园共四处室外雪场，面积近10万平米，活动项目很新颖，适合家庭娱乐。 往年特别受欢迎的像雪滑梯、雪地碰碰车这样的亲子冰雪项目呢，也如约亮相了。还有雪地坦克、雪地摩托、雪地挖掘机等操控性和竞技性的提升，同时呢，也增加了色彩艳丽的雪地香蕉船、摇摇车这样的雪地儿童乐园。 嗯， 总之选择很丰富。 反正我小时候没赶上，现在的孩子们真是很幸福。 我们小时候也没赶上。 你可以现在带着孩子，哎，假孩子之名自己去玩。值得关注的是呢，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今年的玉渊潭公园啊，首次在冰雪乐园是推出了童年怀旧区。你看我说 什么来着，这两天不是刷18岁照片的吗？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在那儿再拍一张跟18岁对比一下。 对，刷8岁照片也行啊。 这个说到这个怀旧区啊，胶片式的经典老照片将带您穿越回童年中的老北京记忆。在这个区域里面呢，游客可以在雪地里体验推铁环啊、踢毽子、抽陀螺等等老北京风俗记忆。 很多孩子都不见得会玩了。 是，我估计啊，有一些这个老的这种记忆的玩具，原因都不见得了解他的前世今生，是吧？ 推铁环、踢毽子、抽陀螺我都知道，但我真正会玩的只有踢毽子。 女孩子嘛，一般来说 抽陀螺我见男生玩过， 男生玩 但推铁环我就没见人玩过。 推铁环这个事儿呢，是我们那个年纪的 啊， 但是现在呢，能够在冰雪乐园当中看到，我觉得就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儿， 很有意思。 它可以展现咱们老北京的民俗文化，也传承这种文化的记忆和冬日的味道。 那除此之外呢，今年在陶然亭公园南门商店北海还首次把冬季游园、冬奥元素和冰雪主题相融合，推出了冰雪文创产品。 哦， 比如以北海著名景点和冰嬉表演相结合的手绘图。为了让游客市民去了解到冬奥、走进冬奥呢，本届冰雪游园会还在场地内设立了冬奥科普展示区。市属公园各冰雪文化活动区域内都设有冰雪服务接待站，提供的是免费的热水、童车的存放、小药箱这样非常贴心的服务措施。 嗯，一听到冰雪服务接待站，我还以为是夏天的呢。夏天 冷 也很好嘛，对吧？ 对不对？盖上大棉被。 这个颐和园，咱们要提到它的第四届冰上健身活动，还有北海的皇家冰嬉和这个紫竹院的冰场，还有冰之舞的陶然系列冰场活动，还有北京植物园儿童冰上乐园等等，咱们说到的市属公园的冰场都在有序的筹备当中。所以刚才一开始我们说了，上一周呢是紫竹院公园的首届欢乐冰雪季，他们已经开门迎客。那么这样一个事件呢，就标志着咱们的冰雪游园会啊将会正式启动了。工作人员现在每天啊都在为大家检测这个冰层的厚度啊，将在冰层达到15厘米厚度验冰合格之后为您开放。 感觉工作人员内心也很着急， 是想着大家要来玩了。 对， 赶紧把安全措施、安全保障弄好了。 当然这验冰的厚度必须得合格之后才能够保障大家的玩的时候更加尽兴哈。 嗯，冰雪早点来啊。 继续来关注旅行情报室，在上半段的最后一条关注到的是三条的轨道新线，在12月30号已经开通了。 嗯， 也就 是 在 已经尝试过了。 是，也就是在12月30号早班车起，轨道交通烟房线、S1 线、西郊线正式的开通运营。 来，咱们再次回顾一下这几条线吧。 好的。 烟房线的工程是位于北京市的房山区，线路呢采用了无人驾驶技术，这也是那几天最惹人注目的一条消息了啊！是我国内地首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全自动运行的地铁线。烟房线呢，它的列车每天清晨自动唤醒， 天哪， 自检， 出库。 哎呀， 到站后发车行驶，停靠站折返，结束之后自动回库啊，然后自动洗车，自动休眠， 感觉像是一个列车机器人， 是吧？一个 AI 正在大家的身边。那各项任务呢，其实都是由它自己完成，不需要人为的操控了。 嗯， 它通车之后将会与房山县同台换乘，拉近了房山区的城区和沿线的大学城、燕山石化以及主要乡镇的距离，大大方便大家的互联互通。 嗯，那 S1 线呢是北京首条中低速的磁浮线路， 嗯， 行经门头沟区、石景山区，西起石场站，东到苹果园站。线路全长 10.2 公里，共设有八座车站，分别是石场站、小园站、丽园庄站、上岸站、桥户营站等等很多的站点，最后是到苹果园站。嗯，本次开通试运营的区段呢是石场站到金安桥站，是独立运行的，不和既有的线网进行换乘。 嗯，那么刚才说到这个 S1 线的磁浮列车呢，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它的车身真的会浮起来啊，与轨道形成8到10毫米之间的间隙。 嗯， 大家不要害怕，这是非常安全的啊，车体本身和轨道之间不直接接触， 嗯， 没有车轮和轨道的撞击震动摩擦，想一想就觉得特别好， 就没有噪音啊。 对对对对，这个噪音据人家测算呢，可以控制在70分贝以内， 很厉害。 所以比较起咱们一般坐那个传统的有轮子列车、有轨道列车呢，大家感觉到特别的安静，乘坐起来当然也会更舒适。 另外一条线路叫西郊线，如果您坐这条线路呢，可以遍览三山五园。 嗯。 北京现代有轨电车西郊线呢，是连接北京市主城区和香山风景区的一条以旅游休闲观光为目的的现代有轨电车线路。西郊线沿线穿行的区域呢，是中国历史著名的三山五园地区，也就是皇家行宫的这个区域。 嗯， 沿线经过了昆玉河、南水北调纪念园、颐和园、北坞公园、玉泉郊野公园、万安采摘园、北京市植物园、玉泉郊野公园等风景名胜区之后呢，这开通之后也会提升旅游观光的交通体验。 嗯，其实这几条线路当中还没有提到一个，哎，前两天对我来说比较有实用价值的啊，就是那个北京西站到通州。 哦， 哎，然后以后呢，可能是从衙门口。 是以后上班就可以坐这条线了吗？ 哎，我可以试一试啊。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是方便了出行，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的新鲜事物，在咱们的身边呢，其实每天都在运用而生，而且它每天都会满载着列车当中旅客从这个东边和西边的郊县区到达市中心。我刚才说的那个时间大概是从北京西站开始到通州站呢，有40分钟时间就到了 啊。那真的是， 如果你堵车，那肯定是这个列车特别管用。 所以每一条线路都是在真真实实的去解决一些我们这个市民的一些需求。 嗯，对，咱们的旅游的环境越来越好。 旅行情报室，我们要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资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在2018年的第一天来到环球旅行家，稍后见。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 ready to roll。70的年代，你不过我最 high school， 并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才能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狂人风，车摇摆，想象一直神功。黑不顶是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80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这是什么呢？紧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惊讶，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整夜。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冬日蜡烛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您还为选年会场地发愁吗？温都水城50到5000人场地任您选，魅力冰雪乐园、温泉戏水、住宿美食等你来。电话8178111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31，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各位新年好，我是袁一。 新年好，我是张帆。袁一和张帆在新年第一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旅行情报呢，我觉得可能对于您此时此刻的出行以及新年的一些旅行的计划都很有用。那接下来呢，咱们接着上边的那个话题还要说一说，刚才袁一给大家介绍那个咱们的几条线路的时候， 对， 说了燕房线是吧，说了 S1 线，也说了咱们西郊线。 嗯， 这个西郊线啊，其实提到三山五园，所以呢这里头啊这个文化内涵是相当丰富， 每一座站名都有它的典故所在。 对，那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西郊线您可能会经过的那些站都有什么样的故事。 嗯， 西郊线呢，刚才说了一共设6座车站， 是 每一座车站其实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 先说八沟站吧。 八沟站是大家可能最熟悉的 海淀中部。历史上呢这个地方泉水比较多，这些泉水最终都会注入万泉河，其中有8条比较大的沟渠在水边台地上形成聚落。 嗯， 明万历年间就称作八沟村， 是789的八。 对， 嗯， 后来谐音呢就叫做了现在那个八沟村。 哎， 八沟村有八沟桥，乾隆皇帝曾经在这里立碑以致之。八沟桥东南和万泉庄是接壤的，水呢自南而北流入畅春园。 哦， 1958年以前，泉水仍然分8条河沟北入万泉河，东西走向的道路上呢，就建有8座单孔石桥。后来就因为地下泉水枯竭，就这8条泉流就中断了。 嗯， 沟渠呢也就被逐渐填平，桥梁拆除，形成了大面积的农田。 嗯，刚才说到的是八沟站。 嗯， 其实这个最初啊，咱们说这个10号线的时候， 嗯， 老提到八沟站，现在大家对八沟站有一个这样的认识，这样的了解之后，你会觉得名字更加的熟悉。 原来这儿原来是有水的， 而且这个八原来是那个八。 啊， 那接下来 颐和园西门站这个就不用多提了啊，因为颐和园咱们就太熟悉了。 嗯， 咱们来看看茶棚站。 好， 茶棚站位于玉泉山的南侧。这个茶棚呢，其实也叫舍茶棚。 哦， 你知道这个过去啊， 休息的驿站呢？ 对，在旧时呢，庙会期间在香道上为香客要提供一些饮食啊。或者是让他小憩一下的场所， 那叫那个服务站点。 对对对，刚才说什么冰雪服务站是吧？有点这个意思啊。那妙峰山早年间呢，每年的四月初一到十五都有庙会。那城里的人呢，大多是从西直门出去，向西北到玉泉山下，然后经功德寺，翻过红山口，再向西北过西北望温泉到北安河，沿香道呢，再到金顶娘娘庙去进香。那玉泉山下的这个舍茶棚呢，是很多的香客去往妙峰山的必经之地。 嗯， 这个舍茶棚全称叫万源舍茶棚， 有缘人。 哎，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建起来的。它是一个姓李的人家所办的善事。 哦、 除了备有茶水之外呢，其实啊，如果你走那儿饿了的话，过去还有馒头啊、咸菜啊、粥啊，都是免费提供给过路的香客。 嗯， 这个上世纪七十年代呢，已经破旧的舍茶棚拆除之后，在这儿建成了新房。那茶棚路到今天为止还可以看到，所以茶棚站的得名是从这个舍茶棚而来。 这是由善事所引发的这样一个站名、 没错，做好事。 对，接下来我们说说万安站。早年间呢，这一带是大面积的沼泽地带，水草很丰富，被封为是皇家禁地。清王朝灭亡之后呢，在此看守禁地的人们就定居下来，以耕种为生，逐渐就形成了一个小村落。因为村落之西有万安山，所以叫万安里。 嗯， 那关于万安山名的由来呢，相传元代的时候，西山古刹弘教寺请来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万安法师来主持香火，他以普度苍生为己任，经常呢就施善济贫。圆寂之后呢，人们就为了纪念他，就把这座山称作是万安山。 哦，万安山的由来。 对，1928年呢，在这儿还开辟了万安公墓。 嗯， 80多年来，这里长眠了2000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其中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就有近100位。这是万安站的这个故事哈。 万安站它其实得于名于这个万安山，而万安山我们也刚才听到了，是纪念当时的这位。这个得道的高僧， 对对对对、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植物园站和香山站呢，其实啊，大家可能对它的名字都相当熟悉了。如果追溯一下历史的话，你也会觉得特别的亲切。那植物园站呢，这个植物园其实是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建起来了，它分为两处，一个呢是在香山路的南侧，它是中国科学院的植物研究所，以植物标本收集和科研为主。俗称啊叫南植，建有树木啊、宿根花卉啊、月季、牡丹、水生植物，还有一些珍稀濒危植物园区和国内最大的植物标本馆，它是国家级的科普教育基地。另外一个地方啊，是在香山路北侧，它呢隶属的单位不一样，它是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以植物观赏和旅游观光为主，俗称是北植。这里有树木园、宿根花卉园，还有月季园、牡丹园等等。那他们所辖的地域的南部呢，是清代的建瑞营郑白旗的营地。 嗯， 哎，这个地方啊，据说曹雪芹晚年曾经居住过，所以呢，那儿有曹雪芹故居。 啊，郑白旗的营地，这个厉害了。 对，嗯。 接下来我们说说香山站吧。香山站嘛，位于香山脚下， 嗯， 这是大家这个秋季的时候一定会去经过的一个站点。香山最高峰的山顶上有两块巨大的岩石，形状像香炉一样，所以就名为香炉山，简称叫做香山。啊，根据史料记载呢，明朝香山曾经有杏树10万株，开花时节那是十里飘香。明代《地经景物略》记载说：“或曰香山，杏花香，香山也。” 哦，点出来它是什么香了？ 对，而杏花天，十里一红白，游人鼻无他薄。 嗯， 精蕊红飞白之巅，白之寻。那明朝王恒就说呢，杏树可10万株，此香山之第一胜处也。 嗯， 2012年呢，香山就被世界名山协会授予了世界名山的称号。 对， 至此也成为世界第24座名山。 嗯，告诉我们这个香山究竟这个香是什么花的香，从哪里来？ 嗯， 刚才说到的这个西郊的这个县的站点啊，真的是每一处它里面都有不同的掌故。 讲故事真的是很好玩。 嗯，希望大家以后在经过这些站点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也能想起来今天我们分享给大家的这些故事。 嗯， 接下来咱们继续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说情报啊，咱们还得说说最近这个动物园的一个情况。 嗯， 其实到了冬天，可能大家去动物园的还是比较少一些了， 会少一些。 嗯，我们说到这个北京呢，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数九寒冬的时节。 那隆冬的时节当中，这个动物们是怎么取暖的？ 难道他们不是应该要么冬眠，要么自己多长点毛啊，脂肪囤积一下呀之类的？ 哎，就跟咱们说这个要弄弄这个叫冬天啊，长点膘。 供暖，其实他们也有集中供暖这一说。是 集中供暖，其实在动物园里面我们说到的是给动物宝宝们、他们的供暖的措施 啊， 是不是他们也有暖宝可以用啊？ 贴点暖宝宝。 在这个动物园的美澳区啊，记者看到说生活着两只大食蚁兽，他们的名字呢、分别叫萌仔和美美，他们正是享受着浴霸给他们带来的温暖。 这么厉害， 好玩吧。在浴霸的这个照耀之下呢，其实浴霸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照明特别好， 对 啊，它可以休息舒展的玩。那么据介绍呢，这个小小的浴霸在动物的防寒保暖当中用途特别多，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个大食蚁兽之外，还可以为鳄鱼还有象龟等等动物升温取暖。另外呢，加热棒也是他们的一个小武器。游客往往能够在水族馆的这个水箱展馆里面看到这种设备，比如说猪鼻龟这种动物，它就是靠加热棒来提高这个展箱水温。 哇， 因为里边太冰了也不行。 对、北京动物园按照动物的习性和气温变化的情况呢，实行了分阶段防寒保暖措施。早在九月份，就有一大批怕冷的动物们已经享受到了提前供暖的优惠政策。 哦， 这也提前太久了。 九月份是吧？ 对，北京动物园饲养队的副队长就说啊，说提前供暖是有依据的。比如当夜间温度连续三天低于14度的时候，就需要为那些热带的小猴子、爬行动物采取供暖措施，确保兽舍内温度达到20度以上，也对，人家是热带生存的嘛。 是。 而当夜间气温连续三天低于9度呢，就需要为黑猩猩、长臂猿、马来貘、象等热带动物采取供暖措施了，保证这个兽舍内温度达到15度以上。 对，要不然这个他那宿舍里头的温度太低啊，他没有办法感受到像家乡一样的温暖，是吧？ 不开心了怎么办？ 对，除了这个暖气供暖之外呢，北京动物园里据说还有一些新奇的一些动物保暖措施，其中有一个啊是叫做加热石，这样的黑色的石头。哎，听起来特别像是咱们说在某些这个足疗的时候、那石头的样子啊。 还有这个桑拿房里面那个浇水的那个， 它跟普通石头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它是防寒保暖措施里的一个武器。在两栖爬行馆里面，饲养员就用这加热石给豹纹守宫和西非这个拟蜥来取暖。这个动物们呢是爬在石头上啊，它就会感觉到温暖。而且 我也好想趴在这样的石头上取暖。 你已经有家里的这个电热毯了，你还需要这样的石头吗？他们趴在石头上 很美。 对，还有一个就是有了景观了。 对， 哎， 对，因为本来他们就爱爬高爬低的，正好有这样一块又暖和的石头哈。 嗯， 那另外饲养员在冬季还会为动物的兽舍内铺装厚厚的一层垫草，就是加热毯了啊。 对， 为场馆及动物进出门啊加设门帘，这些小细节对于保障兽舍温度是有很大帮助的， 防风保暖。 对，就像商场这门口都是这样的哈。 对， 除了这些硬件条件呢，饲养员还会通过饲料的调整来提升动物的保暖的软件条件，比如说给食草动物提供的是苜蓿颗粒、熟黑豆等等高热量食物，来增加它们自身的抵御严寒的能力。 怪不得刚才说九月份开始就要给他们要加热保暖了啊，贴球标是吧？ 对， 到了冬天，很多动物呢会陆续的收回这个室内的场馆进行展出。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热带动物都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到了动物园啊冬天看不到动物。这些动物呢只是转到室内去，有条件的时候还会让他们出去晒晒太阳， 合成一下维生素 D。 所以其实更多的朋友说，有一些动物它为什么没有你们提到这些保暖措施也一样的能够生存很好呢？ 那是北极熊这样的，那它觉得热呢。 对对，还有一些动物穿的比别的动物都要厚， 比如羊驼 是吧， 大熊猫这样 有的时候甚至还要给他们剪一剪他们身上的毛才行。那说到这个北方的动物是这么过冬的，南方动物该怎么过冬呢？其实我们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全球首座的 VR 动物园啊，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看看你是不是能够想象到啊这个动物园在 VR 条件下是如何向大家展示。 这动物园呢在广州，广州动物园新建的 VR 动物园里呢，亚洲象可以在你掌心散步啊，这个寻常的沙盘你把沙子轻轻一推，恐龙就复活在沙丘之上，听上去很神奇吧。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广州动物园的 VR 动物园就正式对公众开放了。借助 VR 呢这个虚拟现实技术，游客不仅可以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不可思议的动物画面，而且可以在虚拟世界里和动物进行非常亲密的互动，且没有危险存在。 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个咱们的观念，老是说动物要受到保护，其实动物园呢在 某一个历史阶段当中，它有很多的动物向大家展示，也是为了告诉我们，我们身边还生活着这样的一些伙伴。 对。 但是呢，有更多的一些环保的理念，也是告诉我们，有很多的其他的动物们并不需要我们把它圈养或者饲养。 对。 所以 VR 动物园，我觉得是给咱们开了一个好头， 是 让咱们能够看到这样的平时你见不到，但是你也不需要把它一直拉到身边的这种动物。 嗯。 VR 动物园在广州。已经据说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名片了。2017年去年11月召开的2017中国 VR AR 技术应用创新大会上，这样的一个 VR 升级改造整体解决方案也获得了一个优秀行业的应用，并且荣获 VR 应用类的唯一评委会特别推荐项目。 其实目前这还只是 VR 动物园整体规划的一个第一期，未来 很小的部分， 对，还会把这个技术和动物的科研保护甚至是野外保护进行一个深度的结合。 嗯，那用专家的话来讲， VR 动物园不仅属于广州动物园，它是中国的，是世界的， 真的可以完美的解决很多咱们现在对于动物保护一方面的各种 难题 方面的一些纠结点。 没错， 对， 嗯，好了，今天2018年新年第一天啊，咱们的旅行情报室，咱们一直从公交的线路，从这个公园当中的冰雪项目，说到了动物们能够和咱们一起来迎接新年。 动物也从2018年的1月1号开始迎来了自己全新的生活。 嗯， 不仅有取暖设施，以后还可以通过 VR 技术和我们亲密接触。 再次祝各位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稍后为你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无论在什么，每个星座也有一首主题歌。生活不会死，街道的角落，我最喜欢的音色让我一触即波。想走走，是快节奏，快乐心情有一个理由。想走走。甩甩头，拿出所有手机镜头，请把我的歌用思念下载，我用彩色的歌词对你表白，古老的卡带潜伏到未来，我们所有的情感藏在一个方块，我爱的才是主流，我居住在自己的星球，带爱情边唱边走，我是地铁里的天后。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100块钱和五粮液股份的一席精酿酒的活动，不知道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很多朋友呢是打来电话来询问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呢是7565的黄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席精酿酒，是1800呢就能买一箱，然后呢还送两箱，算起来一瓶是100块钱啊。我一听趁着便宜，赶紧打电话吧。结果啊，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就想问，你们是真的办活动吗？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呢可以买酒送酒，好不容易找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

提供指导。大道